按照我们过去是要去一个大屿沟，然后也号称一个是九寨沟来去怎么来去比较的一个地方。 嗯，对，反正都 因为是一条水系 啊、 水系是一条水系，只是它没有九寨沟那么有名，对吧？然后，但是现在呢，就是也是今年这个国庆节期间，然后人家一直要修复 到，要修复， 对对对， 大屿沟也去不了，暂时 去不了，不过不要紧，但是你可以去探昌的观鹅沟。 观鹅沟，哎，我记得上次咱们说过观鹅沟这条， 对对对对， 这个超级美的一个， 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地方，有森林，有草原，有湖泊，还有整个这个什么， 还可以徒步呢。 对对对，还有包括一些整个高山的草原，对吧？所以说还瀑布，所以说就整个这个地方也是集大自然的整个所有的文化于一体的，就所有的这个风景的状态于一体的一个地方。沟内比较大，当然里边还有电瓶车，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对吧？就是适合各种人群去玩，对吧？ 是的。 啊，然后呢，从观鹅沟直接转出来，就是大家因为是自驾车嘛，然后一定要走捉泥草原这条道，然后再返回 捉泥草原， 对，捉泥草原这条路，然后返回到这个合作。为什么要走捉泥草原？因为它又号称为十大最漂亮的自驾公路之一。所以说为什么走这条路呢，也就是一个是它特别适合自驾的一条路，所以说大家可以完全按照这条线路然后走一圈，然后这是所谓的走到这个合作，然后整个这一圈1300公里。 哇，1300公里，而且这一圈是人比较少的，就是大家开车也好，是这个欣赏美景也好，驻足停留也好，都不会有那么多的拥挤感。 也就是说我们走完这条，就是从北京出发到这边走完一圈，然后再返回北京，就是一共走了将近3900公里路，也就是说8000里路。 对，8000里路还真是差不多啊，8000里路云和月。 对对对 对, 对， 这是我们推荐的第一个自驾的线路。但是其实一般来说，如果要是能订到票的前提下，不管你是机票还是火车票，都是先飞到兰州，然后再开始这1300公里的自驾，对吧？ 对 啊， 就是说为什么说是因为你可以省掉我们在路上浪费的这个时间。 对，而且确实挺累的呀， 目的地是很远了，但是其实说你要路上去走的话，我觉得说是从北京就是有N 多条线路都可以选择过去的，就是说比如我们走山西的线路，对吧，就是捋着山西到陕西，从陕西然后最后再到兰州，就是 都可以一路向西吗？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你走山西的话，你看沿途还有好多一些点，不管是走黄河壶口瀑布，当然只要你时间足够用，对吧，就是我觉得我们中国境内根本不差你玩的目的地， 但是我们差的是你的时间。 对对对对，我觉得真的是差的是大家的时间啊，一路走下来就是这样一圈，就是我们正常走下来是需要7到10天的时间，对吧？然后说你比如到山西，我们到平遥古城，然后再走到这个就是很多一些朋友最了解的是这些地方啊。 对。 但是你要是再走到这个再往南走的话，比如走到运城，可能很多人就不太清楚了。比如云丘山是指的去的一个地方，对吧？然后从运城那边，然后说你直接再走到西安，陕西，对吧？就是走到西安这边，那么西安又值得大家逗留一下，为什么？我们不说， 西安可玩的太多了， 我们直接略过了五台山，略过了华山，我们都可以不去看了，对吧？然后我们就壶口瀑布大体上只是点一下就行了，对吧？就是这些地方我们都不用去看，然后你到西安，可能因为这两年某些这个短视频比较火的这个前提上， 是 那么西安直接又爆出来大家就非常想去的一个地方，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去选择走这样一条路的话，就说是你沿途当中还会有很多，但是估计你还到不了目的地，行了，到了兰州行了，我们这一圈时间结束，然后就回来了。 然后那个1300公里的自驾，你就还没体验，他就该回来了。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安排好这个时间啊。就沿途可玩的其实很多，但是我们主要还是推荐，就是在十一期间，咱们还是能好好 就是 感受一下的。 就是、对对对、就是你觉得说是人少，因为山西我相信肯定不缺， 不缺人， 这个不是不缺人，也缺，但是他不是说他就说是人特别的多，对吧？到陕西，因为今年特别火的就是包括他们那什么摔碗酒啊等等的一些东西，包括陕西的一些小吃。 哎呦，陕西本来西安就是大的旅游城市，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你再加上这种十一黄金周，再加上这个某短视频的像抖音啊这些的推荐， 对对对对对， 一下就火了。那肯定是人满为患，但是西安还是很好的。 所以说是一定是好的地方，所以说是就是我们一定选择就相对来说人比较不是特别多的一个地方去走一下。 对，我们今天推荐的就是有一个前提是人少。 对对对，如果说是你说人多的，我们可选的目的地太多了， 对 呀、就是没有办法。比如像什么，我们开始说额济纳，额济纳你放心，绝对人气爆棚，一间房可以达到一天。 一天就是一个五星级的酒店的话，一间房的话可以达到1800到2000块钱一间。 我的天哪， 关键是你还订不着。 对啊，他那个额济纳旗的住宿是真的非常非常少， 因为他现在又是一个就是大家又有假期的一个时间段，而且他今年还有一个什么自驾的一个英雄会，对吧，在那边举办，然后再加上对吧，本身大家他一年当中最漂亮的一个季节就是20多天，对，20来天的时间之内来，其中有7天是在国庆假期，所以说这个全国人都会奔着这个方向去， 对，你就可想而知它有多挤。 那么也就是说是，如除非说是你选择过完国庆我去，那么 OK， 我一定推荐去额济纳旗。 但是过完国庆的话，可能那个就没那么漂亮了， 还可以吗？就是说，只要因为这个假期确实是真的是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就是正是因为没有假期，所以才赶了，正是因为就没有太多的时间上班嘛，对吧，所以才会选择走假期。那么其实我建议更多的一些这个就是说是，如果说是您的时间就是特别 就有条件可以错峰的， 有条件可以错峰的，那么额济纳是一定值得一去的。 是吗？ 对，就是说你不要说是跟大家挤到一块儿去，对吧，就是不管你是从西宁走还是从呼和浩特走，知道吧，因为从北京到额济纳一共1700公里的路， 哇，这么远。 对，就是它的交通没有飞机哈，就是这是 只有火车和自驾， 对，只有说选择火车，火车它又没有高铁，所以说大家的速度上来说就相对来会减缓，但是其实是有一条选择是比较好的，就比如我们从北京到呼和浩特只有400多公里的路，从呼和浩特坐一晚上火车到了额济纳。 哦，对，这样可以节省时间。 对对 对，就是说因为呼和浩特它就是下午发车西发朝至，早上起来到额济纳旗， 最喜欢这样的夜车。 对，但是你从北京到呼和浩特还需要一个时间段，就是这是给大家， 我们可以飞过去， 就是你可以选择我飞过去，我开车过去 都行， 对吧，因为400多公里路，对吧，也就是开上个半天时间到那儿，然后你还能踏踏实实在呼和浩特美美的吃一顿，对吧， 是的，美食不容错过。 对对对，然后再坐着火车踏踏实实的去额济纳去，对吧，然后你只要是跟大家能就是如果能错峰尽可能错峰，那个时候让你看出来的，哦，这个叫胡杨林，否则的话你看到这是人与胡杨林，就是人与自然， 就是你拍图人多的时候你抠都抠不出来， 对，就是 太多了， 对，这个就是真的是一个没有办法，对吧， 是 所以说是就是这个地方不是我作为一个主要推荐的，但是为什么、 但确实很美， 对，为什么我们还要去提到它，因为我们从西宁走到就是比如我刚才说是西部啊，从西宁然后我们直接上去到张掖，从张掖然后我们直接再到这个额济纳旗，然后最后再从包头返回来，这是一个环形的线路 这也是可以的， 对，这也是一个环形的，就是也适合一个自驾的一个线路。如果说你觉得可以的话，因为从西宁到额济纳旗应该下来之后是应该将近900公里吧，对吧，然后从呼和浩特是远一点，1100多一点，但是火车方便呀，对吧， 对你不然的话你还得先坐到西宁， 对对对，最后就是说你从那边可以如果绕一圈的话，如果是你在西宁下飞机，这条线路是从西宁下飞机或者下火车，然后你在当地租车也可以直接开车开过去，因为路上还有沿途你值得去看的地方嘛，非常值得去看的地方。当然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说是你就是选择从这边去走的话，然后还有一条线路就是我们走西宁走青海那边的 青海，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季节青海的人没有像我们传说中的就是夏季的时候人那么多了 对，而且青海好像常年来说它跟其他的一些热门景点相比，青海也不是说那么的多，那只有可能油菜花开的时候，或者说是某些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季节 人会多， 对，人会很多。那么在国庆节当中呢，其实就是大家可以去作为就一条参考线路，从青海你可以走垃圾山，然后从垃圾山那边，然后直接 垃圾山， 对对对对， 这个名还是 不是咱们那个 不是那个垃圾， 不是那个垃圾，大家不要误解啊， 是的， 说是走这条路那么然后直接穿过去，然后我们可以到这个贵德。贵德去看看黄河，黄河水是清的，就是所谓的 应该是源头那一块吧， 它是 就是更靠近源头。 对，它就是说是、嗯、正好是这边的话，它有个龙岗峡水库、龙岗峡水电站、啊，然后那么是作为贵德的，就是大家常给他这么说嘛，就是你只要进了它这个、过了，上了这个黄河大桥，你就可以看到，哎，那水是下面是有一条绿的，一条那个稍微发淡一些颜色的，就是这种颜色的就已经出来了。然后再往下走的话，其实沿途的丹霞地貌就特别多，只要直接奔到这个共和县，啊。就是那个县的名字叫共和，就是共和县的龙岗峡水库那边，就是在那边呢有很多的农家乐，对吧？ 哎， 然后你可以 就可以选择了， 对对对，你可以去选择，但是它肯定是，比如像想要的那个很标准的四星的、五星的酒店可能是没有， 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先不用考虑啊，因为美景当前，其实其他的一些住宿条件大家就不是说作为重点去考量的了， 对对对对， 对。那么在这个地方，在。这样的一个青海美丽的大省哈、啊，到底还有什么好玩的？接下来我们下半段继续跟着波波走一走，看一看。 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千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一段广告信息过后，我们继续进行节目啊！您正在收听的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我是道道。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波波哥。嗨， 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是的，来自出城网的 CEO 张波先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咱们刚才是聊到了青海，青海的龙 阳 峡水库啊， 对对对， 这个地方的黄河都是清澈的。 对 对，这些都是人少，就国庆假期，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国庆假期可以去自驾，包括你坐火车，就是说全家出游的，但是呢还是人少的地方。 嗯， 这是一个地方， 也就是大家说的是天下黄河贵得清嘛。 啊，对， 贵德县，然后穿出去到共和县。 哦， 从共和县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去走，因为你沿线的景色是非常漂亮的。 对， 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山间上是就海拔也比较高了，这边的海拔比较偏高的，最高能达到4000多5000，这样一个线点。 哦，是吗？ 对对对，啊，因为你整个是为着沿着整个山脊梁骨在走，然后最后我们要走到海南，啊，就是 海南啊，是那个城市， 不是我们家，对，就是它就是这个青海的海南， 啊， 海 南 西， 对吧？青海南部， 对对对，就是所谓的就是要走到这一块。为什么要走这一块呢？因为大家肯定很多一些朋友想要去看的是这个，就是尤其女孩子特别喜欢的茶卡盐湖， 啊，对对对对对， 啊， 这个被誉为 天空之镜嘛， 对呀，啊，中国的天空之镜嘛，啊， 对，其实就是在这个季节当中去走的话也会很好的，就是说为什么很多一些朋友前一段时间说了一下，就是这个好像不像是照片里面那么漂亮，就是 它也是分季节的，对吧？ 它主要是根据天气和你的时段是有关系的。 哦， 你想要达到天空之境的话，然后那个效果就是特别清晰的效果的话，那么你就是一定是天气的能见度要求很高， 非常好。 对，当然这边大部分的天气能见度非常高，但是你赶到阴天的话没招了。 对， 对吧？ 其实好多人就觉得，哎呀，怎么它没有想象中的好看啊？其实你就是去那个南美那乌尤尼盐沼，你赶上阴天，它也看不见。 对，就是， 都是一样的。 天是什么颜色，海是什么颜色？这个是就是一定我给大家讲过的这个元素，就是说是海天永远是一个颜色的。 是的， 对吧？所以说大家就是不要去就是去误解茶卡，它是不是像那个传说照片那样的？就是说， 一个是他是有人嘛，是有人没有错，人去的人也不就是 也不少 也不少、但是就是大家还要奔着去、就是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他很漂亮， 对啊， 对吧，而且就是他的整个这个效果就是一般赶到晴天、光线不要太刺眼的情况下，就是下午黄昏或者说是或者清晨的时候、这个时间段是非常好的一个拍照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作为茶卡这边的话也是一个目的地可以选择的、然后最后你可以留宿到青海青海湖， 青海湖也是很值得去的。 对，青海湖在这个季节它是非相对来说就是有点凉，但是没有问题的，你不管怎么着你也不可能下湖里边去游泳去， 对吧，啊， 顶多吃吃湖里的鱼， 对，就是要吃吃当地的这个水产土特产，当然这边还是以牛羊肉为主的、鱼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是大家就是在这边的牛羊肉肯定是 能够 管够的，然后最后我们从这边、然后我们最后再返到西宁，从西宁返回来就可以了、 对， 啊，当然说是还有更多的这种线路的话，其实我们时间还是比较有限，我尽可能给大家多推几个方向， 好的、好的、对，这是我们走的是偏西部一些，西北， 对对对对， 这样，但是还有西南沿线，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季节当中，就是很多一些朋友就是应该对贵州的黄果树很了解、对吧，就是可能一提到，哎，就是可能我们不 一提到贵州就是黄果树， 对，不知道是哪个，应该是有个这个电视剧，就是应该大家从小一直看的西游记嘛，斗破堂、就是那个片尾的那个孙悟空扛那个挑担挑着那个， 那个不就是在黄果树拍的吗？ 那个就是在黄果树瀑布上面的陡坡塘 啊，陡坡塘， 对， 这都已经具体到哪一个塘？ 对，因为它瀑布是、你那上面是不能走不了人的，对吧？它那个是再往上面走，上面还有一块瀑布叫陡坡塘，陡坡塘是指的就是说是值得大家去看的一个地方。当然黄果树你放心，人肯定会很多，对吧？就是整个这个景区你玩下来，就是差不多下来之后你得需要一天的，但是单瀑布来说可能就半天时间就足够了，然后这个不是我要说的一个重点啊，我的 重点 说是在这边的话，它有一个就是大兴东的这个国际旅游城， 大兴东， 对，大兴东的国际旅游城呢，就是首先我来给他说一个车展大家要去看的，就是博物馆、那么里边集聚了200多辆这个老爷车， 哇，老爷车博物馆， 对对对对，很震撼， 爱车人士得去啊， 对，就是你一定要去看看，它其中就是说是有一辆据说价值3亿，就是 瞠目结舌， 挺早的最早先的那个汽车的那个、在它这个地方就是最早先是研究出来汽车的那辆车、上面的灯还是油灯， 天哪， 对， 这是有多早了？ 对，所以 难怪能值这么多钱， 价值很高的。而且它里边还有很多的一些，就是这个收藏的，就是将近200多辆嘛，就是大家值得去看的一个地方。然后第二点就大兴东的这个娱乐城。 大兴东是个地名吗？ 大兴东不是，整个这一片的规划全部都叫大兴东。 大兴东。 对，然后统称为大兴东的娱乐城，就是说就是统一来这样来称的。那么它的娱乐城里边娱乐项目比长隆的项目要比就是广州长隆那边的、 还要多是吗？ 就是它的娱乐项目规模气势都要比那边大很多。 是吗？ 对。 那它这个娱乐城是以什么为主呢？是游乐场吗？还是 游乐场，这我只是跟你说了一个是博物馆，刚说了、一个游乐场，第三个我慢慢给你说，不着急，对吧？它的游乐场当然说是就是比如像大家玩的就是在游乐场里面玩各种刺激的一些项目啊，就是各种猎物这种什么过山车等等这一系列项目、 它都有， 对吧？它全部都具备，就是非常适合家人带着孩子一起去。 是的。 然后第二一点了，然后在它的旁边它还有很大的这个赛车的演绎，就是赛车这个大厅，然后说是就比如它的整个是汽车赛，然后整个是一个圆球整个在里边去跑，是这种的，知道吧？非常刺激的一些项目。 是真的有人在里边跑、 这是真的车在里边开着跑。这可不是说是那个什么，就是类似于杂技一样的那种，对吧？它是真 这真的是我们国产 F1 的那种感觉的， 对对对， 虽然说没有那个刺激吧。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地方也是值得一个推荐的一个地方。 大兴东娱乐城， 对、 这个、 大兴东，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对吧？ 好的， 这个、是大兴东，这个地方是，就因为黄果树那只是、就是我觉得这你就捎带了，已经是因为属于自然景观嘛， 是的。 贵州的整个气候它是就是冬暖夏凉，也基本上属于这样子。基本上云贵这一带的话，可能都是这样。大家可能很多人去。